那可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。马三立擅长表演贯口和文哏段子，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当中潜心探索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马派相声。马三立先生从小就长在天津的三不管，年轻时候他就在这儿的大街上撂地开说相声，他的相声连内容都与在这儿谋生的人和事情有关。他的段子之所以脍炙人口，也是因为其中的包袱和笑料全部来自于生活。比方说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事儿，咱们下一站就去90年代初天津的小茶馆，听一听马三立的单口小段《找糖块》。 这个电影院呐，电影院开片了，电影院呐开片了，客满呐，演的什么片子呀？彩色故事片。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，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，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。大家看电影，客满，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，客满，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，看这个电影，大伙儿都看。可在正当间儿啊，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，这老头60多岁，坐这儿也看这电影。看着看着，这老头不好好看了，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，出溜下去了。一会儿呢，又起来了，又坐这儿，又看，看了一会儿，又出溜下去了。摸摸这边的腿，摸摸那边人的脚，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，害怕了。怎么了，老大爷？你干嘛去啊？你瞅瞅，这是男的女的？你那摸是什么呀？你摸是，掉东西，一会儿再找。山顶灯亮了，灯亮再找。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。你掉什么了？那个糖掉了，一个糖你就别要了，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。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说的单口相声《找糖块》，怎么样？经过刚刚两站穿越时空的金门相声游，诸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开始进入状态了呢？说起天津这块曲艺的沃土，培养这一代又一代的相声人才，除了老一辈的马三立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德才兼备的相声大家。这些人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？有什么好听的段子呢？咱们呀先休息一下吧，听一首天津籍的歌手李小龙演唱的歌曲《幸福生活》。广告和一小段信息之后休息片刻，稍后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，稍后见。 活着就得天天乐呵，有话不能憋着，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太啰嗦，别不告诉你，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活呢。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，说说怎么叫贫呢？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，现在还得看孙子，左邻右舍有点矛盾，是不是咱得说说？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，屋里院外杂七杂八少说了一句行吗？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不说话你一开口你又嫌贫，你说这柴盐油米酸甜苦辣，一番苦心考试总让自己搞砸，言多已是得，总有几句一不留神，哎，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，活这辈子谁能没错？谁让咱这么好的福气有时竟不觉得？春天花开秋天结果，天伦之乐多快活踏实，别来虚的好事自然多磨。 啦啦啦啦啦， 头场春雨多少个雨点酸甜苦辣，有人好不耳根飘没人闲，条条胡同连胡同，四合院跳上四合院，出来进去天天忙呀哈乐呵，一辈子无数条路数不清，有大海高山，爷爷的头上白发，奶奶的千针万线，清晨的

对，您说错了。 我怎么说？ 我们这是老头拄拐棍啊。 我说的。